我同父親分開咗，已經有好幾年，我始終唔會忘記嗰日，佢冒住雨送我上車之後，一個人擔住雨遮，喺雨中消失嘅背影。韶華留下臉上黃昏，似一道歲月痕。 曾在炽热怀抱去感受爱心，今天雨里听着寒风肆意我父亲，悠然回想一生依旧占据我的心，即使世界冷酷人情幻灭在天地，亲人。 仍可靠近，如生命的光辉，情深谁可取替？教我一生不荒废，无言默默在勉励。寒冬来风不死，回忆仍可感应那消失的。 捉住父亲一对冰冷嘅手，我感觉佢想话俾我知，佢好快就要离开。我一路望住佢，但系佢始终冇讲过一句说话。如何留住往日时光？那色调已淡忘。 世永活忘记那温馨眼光，心声隔了两代篱笆守喺度梦中，凝凝望录音波总没法细意沟通。今天总有说话无奈，现实像空洞，心中。 仍感震动，如生命的光辉，情深谁可取替？教我一生不荒废，无言默默在勉励。寒冬来风不死，回忆仍可感应那消失的。 教我一生不荒废，无言默默在勉励。